当我哋智慧未开，呢、这个时候点算？嗱，佛讲我哋听，佛为我哋所讲嘅一切经论咧，就系、是、佛对于宇宙人生嘅正知正见，暂时俾我哋作为一个标准。所以我哋自己智慧未开之前，我哋就要依照佛嘅经论，凡系我哋所想嘅，就将经典打开嚟对照一下。佛系呢个谂法，哈，我都系呢个谂法，咁就证明我嘅想法冇错啦，我嘅见解系正确噶啦，系正知正见。 譬如话，佛教我哋要孝养父母，要奉事师长，要慈心不杀，要修十善业，而我亦系呢一个想法，咁就证明我呢个想法系正确嘅。 假如我个想法同佛所讲嘅唔一样，咁你千祈要记住，我哋嘅想法一定有错误啊，绝对唔系佛喺经上嘅想法睇法错误。